戴上空虚， 也待那个准许， 准许却在你那双手里， 悬 赏艰辛的一半要奢想，等天光等不到真相，几多的辗转反侧，别再讲道理。 Shit.